弟兄姐妹平安。那么今天呢，我们讲新造的什么人啊？人，那么所谓人有新造的，可能就有什么旧造的啊？我们人呢，实际上都愿意关心人的事情，是吧？哎，愿意比较愿意接触有关人的事情，看有关人的新闻。做有关人的事物，谈论有关人的话题，憧憬有关人的理想啊，未来，随从有关人的喜好，那么这都是普通人的意愿，是吧？所谓人都愿意有这种雄心壮志，有自己的未来，有自己的打算。也愿意互相之间谈论有关于人的事情，这是普通的人。但是新造的人到底有什么特点呢？到底新造的人什么叫新造的人呢？那么新造的人应当追求什么呢？如何我们才能够变成一个新造的人？那么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满心的感谢和赞美你，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你，更多的人能够变成新造的人，让我们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让我们知道我们成为新造的人就要谈论天上的事情。感谢赞美荣耀归给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罪名求，阿们。好，那刚才导读我们读的有关于今天的经文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什么十七节啊。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那么这一节经文实际上包含了基督教的本质和基督教的核心。这节经文包含了基督教的本质和核心。对一个基督徒来说，这节经文包含了两重意义。第一，一个真正的对一个基督徒的真实的定义，就是要在基督里。那么，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人们或许可以在教会里参加聚会，但是他可以不是新造的人。人们可以参加团契活动，但是他可以不是在基督里面。人们可以说我就是基督徒，但是他也可以不在基督里。人们也可以说我已经受洗了，但是他仍然可以不在基督里。那么要使人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理由，并不是他奉基督的名受洗，而是要什么在基督里。也就是说，他要借着信心被嫁接到了，进入到基督的里面。如果衡量一个人是否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标准是他必须要在基督里的话，那么你数一数基督徒呢就不是很多啊。为什么很难？你让我一天在基督里可以啊，两天再可以，但是你让我一生一世住在基督里是难上加难，对吧？因为我没有自己的自由了，我不可以自由的去犯罪，我不可以自由的去常想我自己的这个打算和未来。那么因为许多人呢，他名义上是在基督里，却实际上并非如此。也就是说呢，他们是借着入教的誓言而在基督里的，但实际上还没有和基督耶稣建立一个密切的联合。因此我们可以明显的来判断哪一些人到底是不是在基督里啊？我们可以清楚地断定， 如果这个人还没有是一个基督徒，那么他就肯定不会在基督里，对吧？那么如果这些逼迫耶稣基督的仆人的人啊，逼迫基督徒的人逼迫，那么这些人呢也不会在基督里面啊。作为基督教会的这个基督教会的圣洁的元首的基督，那么他绝对不会承认这样的人是真的基督徒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反过来说，换句话说，凡是在基督里的都是新造的人，可以这样说啊，这句话。那么也就是说，这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首先呢，什么叫新造啊？其次就是说呢，这个创造之功是属于哪一类啊？不是已经造完了吗？怎么又造，是吧？起初神创造天地啊，花了多长时间，连造人再造天地？六天啊，第七天就不造了，就休息了，是吧？那这是第一次造，哎，那第二次造呢？怎么还有第二次造呢？那第一次造容易呢，还是第二次造容易呢？啊，这个呢，我想先留给一个作业，回家想想到底哪一次容易哈、啊。我先讲有关于新造的人。那么凡是在基督里的，就是新造的人。那么上帝他到底喜欢不喜欢人啊？喜欢，不喜欢？喜欢啊，嗯，好。那么他肯定是喜欢的。他不但是喜欢，他也愿意和人相处，愿意，很愿意。那么，就是为着这个缘故，上帝才创造了人。记住啊，上帝创造人不是闹儿戏的，他愿意和人在一起。上帝创造人以后，同时也给人一个充分自由的选择的意志权啊，有这个权利，我有自由的意志去选择。那并且呢，上帝经常下来和人相处，亲密无间，快乐无比啊，没有一切的担忧。但是呢，人犯了罪，失去了神的同在，不是神不愿意，而是人犯了罪，神没有办法和人在一起了。因为上帝是圣洁的，圣洁的按照他的位格，他不能够和有罪的在一起。那但是神爱人的心改变了吗？没有，他仍然还是爱人，所以他为了再和人在一起，他不惜一切代价啊，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世人做赎罪祭，使一切愿意悔改接受主的人得以恢复与上帝原来那个关系，和上帝的交通，和上帝的同在，并且还得着什么永远的生命。那么这个得着永远的生命的这些人，就叫做在基督里的新造的人啊。那么这些人呢，是在神所造的圣城新耶路撒冷的居民啊 ，residence of the New Jerusalem 啊，我们都是新耶路撒冷的居民啊。不是这个绿卡，那个什么颜色我不知道啊，但是是那个居民，我们被称为得胜者的人，这些人都是称为得胜者的人。那么这些新造的人干什么的呢？无聊？不是，和耶稣基督作王，直到什么永永远远，很好。所以上帝在圣经里面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人类起初被上帝创造的时候，他的本性是良善的，毫无罪恶的，并且充满了仁爱、圣洁、公义、喜乐。他们不但如此，身上披着天上的光辉，当时啊， 享有永远的生命，当时人不死，不死。所以后来可惜人类的始祖叫什么亚当啊，亚当夏娃犯了罪以后他就堕落了，人类的本性就已经败坏。那么就这一下神离开了，人就充满了自私、贪心、淫乱、强暴、罪恶。那么这些东西的结局呢，它必须要沉沦，结局就是沉沦啊，这才神的公义才显示出来啊。而且我们人类呢，靠自己不可能改变这种自私的这种罪恶的本性，不可能啊。那大家都知道这个本性啊，这个中国有句俗语说叫这个叫这个江山是易改，是本性是吧难移啊，本性难移，这句俗语非常的有道理啊。那么人类真的没有办法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来改变自己的本性吗？本性真的难移吗？待自己难移，但是这个事实不是这样。圣经上又告诉我们说，耶稣说在人是不能的，在神什么凡事都能，哎，这就是神啊。所以虽然在人看来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但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却能够改变我们有罪的本性。所以说保罗告诉我们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可见耶稣基督能够使我们变成新造的人，这第一点。第二点，什么是新造的人？所谓新造的人很简单，就叫做什么重生的人，那已经获得属灵新生命的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原来的属肉体的人是属于旧造的人啊，我们原来的所有的生命也是属肉体的老生命，是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堕落以后，经过几千年一代一代流传下来，由我们的父母养了我们，我们之所以能够成为新造的人，是因为耶稣基督他借着圣灵重新又生了我们啊，这要记住。那么赐给了我们一个属灵的新生命，所以呢凡是已经重生有了属灵新生命的人就叫做新造的人，否则仍旧是属肉体生命的旧造的人。第三点，第二点啊，第三点，为什么我们要成为新造的人？为什么要成为新造的人呢？我们有三个理由。第一点，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今天再重温一下啊，那就是基督舍命救赎我们，他的大爱激励我们，基督为我们遭受如此大的痛苦，做出这么大的牺牲，就是为了将我们从罪恶的败坏中救出来，使我们变成新造的人，这是第一点理由。第二点，我们如果不能成为新造的人的话，就绝对不能够得永生，就绝对不能够进天国，这是绝对的。那么谁说的？耶稣说的哈，耶稣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连看见都看不见，别说进去了啊。第三，我们若不能够成为新造的人，就不可能改变自己属肉体的犯罪的本性，不可能。我自己，我说我克服，我能够行善，我不信耶稣我也能够行善，那叫做你这罪性的本质，你去给他判定他是行善，在神的眼中你的善也是恶啊，这是在圣经里面记到的啊。所以说我们如果不在基督里面啊，就不能够改变 这种犯罪的本性，也不可能和上帝的性情有份。因为什么？因为神的神性是神圣的，神圣的神性和有罪的本性不可能连接啊。因为有什么样的生命，我们有就有什么样的本质啊。你牵一只羊来，羊的生命它必然就有羊的本性啊，很温柔，你抱一抱它没事儿。但你要有个大豺狼，哈哈，你一抱就麻烦了啊，你抱都抱不了，是吧？狼就有狼的本性，是吧？本性难移。我们原来属肉体的生命也是必然有属肉体的和喜欢犯罪的本性，这是肯定的。而且呢，我们是靠自己的能力是无法改变的，没有办法改变。我们要想改变自己属肉体的本性，比如说属肉体的本性呢，我们知道有啊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还有什么精神的骄傲啊，这是我们最明显的啊。那么这三大仇敌，我们如果要想改变这个东西的话，我们就知道只有靠着圣灵啊。所以说我们知道神的灵，圣灵重生了我们，这叫重生，赐给我们属灵的新生命。那么这样的话才能带给我们一个属灵的新性情。那么属灵的新的性情是什么呢？就是喜欢圣洁而不喜欢犯罪，喜欢圣洁不喜欢犯罪。而且呢，靠着圣灵的大能，使我们属灵的生命能够健壮有力，使我们的属灵性情能够致死我们属肉体的性情啊。那从而使我们不断的与上帝的性情有份。哎，上帝有性情吗？有，在哪儿呢？请打开圣经，翻到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四节。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四节，怎么样才能够和上帝的性情有份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四节。其因此他即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啊。那么这就叫我们知道怎么才能和神的性情有份啊，只有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是吧？和上帝的性情有份。第四点，新造的人有什么表现啊？新造的人到底有什么表现呢？新造的人他的表现，我们怎样才能够知道自己是不是新造的人，是吧？那么新造的人呢，我们知道是由于属灵的新生命在我们里面，因此呢，我们必然会有属灵新生命的种种的表现啊。保罗呢，实际上在圣经里面告诉了我们三次啊，告诉我们属灵新生命，那么这种表现呢，叫做称为里面的人啊。那信主以后呢，我们有两种人，外面的人和里面的人啊。这外面的人和里面的人有什么区别呢？我们同样再打开圣经啊，我们练习翻圣经，翻快点啊。罗马书啊，第七章二十二节。罗马书第七章第二十二节，七章二十二节。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起，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好，那么里外的意思，它上面写了个原文做什么？人。那就可以翻译成，因为按着我里面的人，我是喜欢上帝的律法。哈，我们里面有一个人， 外面有人吗？有啊，也有人，里面有人，外面也有人啊。好，那么我们再看一下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十六节，里面的人呢永远是愿意行善啊，愿意刚强的啊，我心里。以弗所书三章十六节，其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那么这有原文啊，原文是怎么翻译的呢？原文说，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啊，这是原文，里面的人。我们再看最后一处圣经，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节，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节。好，其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原文呢，外体叫做外面的人，内心叫做什么？里面的人，这是原文啊。那么这句话就说，所以我们不丧胆，外面的人虽然什么毁坏，里面的人却一天新似一天。大家看看自己，照照镜子，是这样吧？啊，我要照镜子，一看哟，怎么越来越啊皱纹？你看哈，我也老不少，一看一照镜子哈，天天犯愁哈，犯愁。外面毁坏，里面呢要西天什么新似一天啊。我们的外体虽然毁，外体是必须坏的，肉体是必须坏的，因为这个肉体呢已经犯了罪了啊，不被神悦纳了。但是里面还有一个人，这个人一天新似一天，一天更新一天。你向着神越是亲近，神就越是向你显示他的奥秘啊，这是真理。所以说里面的人一天新似一天啊。那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自己在神面前，我们是如何来造就这个里面的人啊？我们不去在乎我们外面的人，我们如何来使我们的里面的这个人的更新啊？所以呢，我们看见使徒保罗把这里个属灵的新生命称为里面的人啊，那么而把属肉体的旧生命呢称为什么？外面的人啊。那么在这里呢，里外两个人，新旧两种生命肯定会征战，对吧？哎，你肯定是相抵触的啊，外面和里面相抵触。哎，我一看，我怎么这么难看呢？是吧？你看人多漂亮，回家萌啊，弄来弄去越看越难看啊，就自己自恋哈，这样是吧？里面的心里说不要爱世界和世上的事，因为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待在里面了。这是里面的在跟你告诉你，外面说不行啊，我出去以后没人看我了，还是弄弄啊，这就两个征战是吧？这叫征战啊，争来争去。当属灵的生命也没有学会依靠主，忽略了警醒祷告依靠主的时候呢，那么就会被肉体的私欲软弱旧生命所战胜啊，战胜。那么战胜的这个时候呢，你心灵中就会感到什么？圣灵在责备你，因为我们有圣灵住在我们心里边啊，圣灵在责备我们的时候呢，最难受的感觉，最清楚的就是你痛苦不已。哎，为什么我没有犯缺失少有，怎么我非常痛苦呢？哎，这是圣灵在责备我们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悔改认罪，悔改认罪后，我们就可以获得赦免，心中重新得到平安啊。而当属灵的生命靠着圣灵的能力得到平安，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得胜属肉体的私欲、属肉体的软弱、属肉体的旧人，那么这个时候你就承受，哎，心灵中就会感到喜乐。因此一个新造的人是容不得一点罪在里面的，这是肯定的哈。 那么他将要不断地依靠着主的宝血，不断地依靠主的恩典的帮助，相信并且悔改，求告主名，离罪成圣，圣洁再圣洁，圣而又圣，圣而又圣，圣而又圣。什么时候为止呢？什么时候毕业呢？啊，我什么时候能够知道战胜呢？这自己呢？啊，这个征战呢，是个叫做持久战，啊，打到什么时候为止呢？打到我竭了气儿，我没有气息了，不呼吸了，这个时候我做完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你所做的工作得奖赏或者受亏损，那么这个时候给你的评价是非常的啊公平，这就是上帝啊。而且这个评价给你的 rank， 给你的头衔，就是 forever and ever and everlasting 啊，永永远远啊，这就是。如果我们想到这个天上的事情，如果现在知道的话呢，你想象一下，那你现在愿意做出伟大的牺牲啊？但是这个呢，怎么办呢？不容易，因为要征战、征战、再征战啊。肉体有需要，有软弱啊。所以说，当耶稣基督他是神，他变成人的时候，魔鬼知道他有肉体，他有软弱。他给他那个 temptation 啊，那个试探啊，这个试探的话呢，就是想让他有一点体贴肉体的心，完了耶稣就不配做我们的救主了，这个时候呢魔鬼就胜利了啊。所以说肉体要克制，我们如果克制了，有圣灵来我们心中做主的时候，我们就对是一个新造人，我们对天父就产生了无限的感情，我们愿意呼叫阿爸父，你是我的父亲，你是我的一切，我们喜欢亲近上帝，我们喜欢祷告，我们祷告的需求就好像我们生命的呼吸一样。那我姥爷去世以后，看他写了一个东西，有一句话说，主啊，我生命需要呼吸，但是我可以没有呼吸，但是我不能没有你。如果我们能达到这个地步，我可以停止呼吸，但是我不能没有你，这个时候你就能够知道上帝是我们的主。所以我们祷告，我们不是指啊，平时说我每一天我早上晚上祷告，或者我早中晚有定时的祷告，不仅仅是这个，也是指随时随地不断的祷告。一个新造的人必定是喜欢祷告的人，一个新造的人必定是喜欢默想阅读神的话语的人，一个新造的人必定是喜欢爱听讲道的人，一个新造的人必定是喜欢渴慕灵粮的人。我要是属灵的生命得到饱足，新造的人必定是喜欢为主做工的人，不断靠着主来尽到自己的责任的人。一个新造的人愿意行善，愿意行道，愿意传道，愿意拯救失散的灵魂。如果我们已经有所有的这些属灵的生命的表现的话，就说明我们已经重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那么如果我们过去曾经有这种表现的话，那么现在呢，只有每天按时祷告，不断的认罪，不断的犯罪，不断认罪，追求离罪成圣，愿意这种表现啊。但是呢，在研读神的话语，在默想神的话语，在为主做工的方面，就不如以前抓紧了，懈怠冷淡了，那这就说明我们属灵的生命已经软弱，或者变成一种病态。那么如果我们没有这种表现，或者是我们虽然有部分表现，但是却没有个人祷告不断悔改认罪的这种心，追求离罪成圣的这种经验，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说明我们还没有重生变成一个新造的人。第五点， 怎样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呢？啊，怎样成为新造的人？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啊，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那所谓在基督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指完完全全的信靠主的救恩，而且愿意悔改认罪，愿意顺服基督的意思。就像我们今天唱的诗，我完全的顺服啊。那么如果一个人不靠主，不信靠主的救恩，他就不可能在基督里。如果一个人不肯认罪悔改顺服基督，他也不可能在基督里。但是当一个人什么时候真正的信靠主的救恩，而且愿意彻底的认罪悔改的时候，来恳求主的宝血来洗净他一切的罪，并且能够从心里完完全全的顺服基督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他就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也就是在基督里啊，旧事已过，什么都变成新的了。第六，成为新造的人以后呢，我们应该有什么追求啊？你知道你成为新造的人了啊，那我应该怎么追求啊？应该就应该有进一步的追求。那刚才我们读的是吧，我外面的人就是外体虽然毁坏，内心什么却一天新似一天。这是谁说的？保罗哈。还说什么呢？在罗马书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是吧？哎，这是啊，罗马书第十二章啊，第十二章第二节啊，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但我们怎样才能够日益的更新自己呢？啊，就像保罗所说的，你要什么？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因此我们日益更新自己的办法没有他的办法，只有在基督里，也就是要不断地住在主的里面。耶稣说过吗？说过。耶稣也说，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呢，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什么？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所以耶稣说，常在我里面呢，我也常在他里面，你们就可以结果子。如果不在主里面，你结的果子就不是善果啊。但是我们怎样才能不断地住在主里面呢？要不断地住在主里面，就要不断地依靠主和顺服主。首先要借着祷告不断地从主耶稣那里领受亮光，领受能力，领受恩惠啊，使我们不断地立志行事，成就上帝的美意。那么我们也要借着读圣经来默想，不断地领受神的话啊。为什么呢？因为神的话就是神的灵，就是主耶稣自己。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也就是说，主的灵总是借着主的话来运行在我们心里的。主也应许我们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什么？你们里面。凡你们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什么 门徒了啊，做主的门徒怎么办呢？就是刚才我说的，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你们所凡你们所愿意的，我这个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啊。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什么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这是耶稣说的话，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告诉我们的。那我愿弟兄姐妹，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要借着祷告，借着读经，借着默想，不断的和主有亲密的交通，从而能够不断的住在主里面，也让主不断的在我们里面，好使我们有新人能够日益与上帝的性情有分，也能日益变成主的形状啊！你越信主越信，最后一看哟，不是你基督啊，就看着像耶稣了哈、啊，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一样。哎，你看了吧？你越信主越信，就变成主的形状了。你荣上加荣，哟嘿，这不主的灵变的吗？这圣经里面有这句话吗？有。大家打开圣经啊，找找在什么地方呢？在这个哥林多后书三章多少节？十八节是吧？哎，哥林多前后书三章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行吧？啊，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这样说的哈，其。谢谢，感谢主哈！但是谁的话语呢？来激励我们这样一颗爱主的心哈。那么，你信主以后呢，实际上很不容易哈，因为你信了主，你和不信主的人相处的时候，你肯定在肉体方面，在这些利益方面要吃亏，吃亏吗？肯定是吃亏。但赚便宜吗？肯定是赚便宜。那又吃亏又赚便宜，到底吃亏多还是赚便宜多呢？啊，那么就说我们寻求的是什么？天上的福分，不是地上的好处。地上的好处是什么？是必朽坏的。这必朽坏的不能变成什么不朽坏的啊！要一定，我们要把自己的必朽坏的变成不朽坏的啊！大家都知道，这个中在中国的时候，这个婆媳关系上哈是最复杂的，是吧？哎。那最不容易调解哈、啊。那大陆呢有一个信主的婆婆，她信主很好很好啊。她这个，哎，长期以来呢婆媳关系很紧张啊，没法解决，闹得不可开交，一时没办法解决。后来这位婆婆呢，啊，听牧师说你要好好祷告啊，好，再好祷告，迫切祷告，主啊，我的性格暴躁，我不会忍耐。媳妇天天与我作对，求你使我听牧师讲道以后能够有帮助，一定要学会忍耐，忍耐再忍耐。祷告完以后呢，正巧那天星期天聚会去了，哎，牧师讲道的题目忍耐，哎呦，正好这神听我祷告啊，效法主啊，牧师说要效法主，学习主的谦卑，要温柔啊，凡事要背起自己十字架来跟随主。这位老太太越听越感动，越听越感动，一听一边听一边流泪。哎呦，这不就说我的吗？哈、啊，哎，结果这篇正道一就好像一块新布一样，把她那原来那个旧衣服给补上了。啊，补上以后呢，她变哎呀高高兴兴的回家去了啊。可是回家以后呢，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啊，这个仇敌试图要把这块。新布补在旧布衣服的新布给扯下来啊！那这位婆婆回到家后，不知道为什么惊奇地发现，这个今天的媳妇这个样子态度比往日任何时候都难看啊！她越看越难看。这个婆婆心想：我今天刚刚学习了忍耐，效法主，要谦卑，要温柔啊，要背十字架，我不能失败，我要忍，忍住啊！可是今天的这位媳妇呢，哎，也怪了，她格外的难为她啊。难以对付，不但如此，他边骂还边咒诅，指桑骂槐， 啊，就让他生气，你要指着他骂不行，他指桑骂槐心里更难受啊。那老婆婆起初心里边按住这块心不，不能让他给撕掉，忍耐啊，不回答。今天牧师刚刚讲完了忍耐的道，而且我刚刚听完，我心里是火热的，我一定要忍耐。啊，老婆婆最后呢是越忍越最后忍无可忍啊，她说我这暴躁一下子跳起来了，她破口大骂，还口你这个魔鬼啊，你把你这个放在硫磺的火壶里烧死你啊！说完以后呢，这块刚刚补上的心布就被扯下来了，而且破口比以前更大了，是吧？耶稣说什么？说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因为所补上的，凡带坏了那衣服，破的就什么更大了。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带里面，如果这样的话呢，皮带就裂开了，酒漏出来，连皮带也坏了。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带里，两样都保全了。马太福音9:16-17啊，今天我们听了一个道，很简单，很简短啊，不让大家累啊，讲的短一点啊，内容少一点啊，那么让大家能够知道我们今天讲的题目叫什么？新造的人啊。我们今天听了道以后，我们能够领悟明白，这个新造的人不是旧生活的补救和改良。我再说一遍，新造的人不是旧生活的补救和改良啊，不是。我们新造的人是一种追求自己不断的更新，做一个重生的人。那聚会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带着旧皮带去装新酒，也不要穿着这个破衣服去找新布去补，不是。回家以后，因为皮带肯定裂开，酒漏出来，而且成了空袋破袋啊，回家以后心部被扯下来啊，又成了破洞，而且比原来什么破得更大。但愿我们都做什么新衣服，新一代，做新造的人，得蒙主的喜悦，荣耀归于主的名字啊。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自己不能做什么，我们愿意成为新造的人，求你帮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做一个顺服的人，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做一个致死老我、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的人，让我们在你里面做新造的人，让我们住在你里面。若有人在基督里，他是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感谢赞美主，因为你已经得胜死亡，得胜一切的罪孽，我们也靠你，我们能战胜自己，战胜世界，战胜魔鬼，做一个得胜者。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人民求，阿们。 感谢主，谢谢张牧师的正道，求神鉴察每个人的心，让我们看检查自己是不是在基督里做一个新造的人，也提醒我们在基督里边怎么样去追求我们的神，怎么样追求做一个完完全全新造的人。让我们每个人都愿意到主的面前来说，主啊，我愿意把我这样一个新造的人献给神，求神来使用。接下来是我们奉献的时间，奉献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权利，并且是我们向神献上的一个义务。在奉献的时候，我们向神来唱这首诗歌，主啊，我到你面前。 主啊，我到你面前，上我的今天，我的 我到你面前。 我们一起为奉献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生命，赐给我们力量，赐给我们能力，能够在你所分配我们的事工上面和我们的工作上面有能力能够赚取金钱。主啊，我们现在把你所赐给我们的一部分奉献在你的面前。主啊，求你赐智慧给我们，让我们的同工，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来使用和管理这个金钱的时候，由你的智慧来充满，能够讨你自己的喜悦。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这样的祷告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我们一起唱三一颂。 让我们一同领受上帝的祝福，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您的灵与魂与身体都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众弟兄姊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 门。 默祷。